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笋哥都系坐翻喺度。今日谈一集讲基心。阿笋哥头先同我讲，佢话而家我哋识朋友都拣得好紧要。咁我都系。话说上个月我调喺一间病房，有啲靓妹姑娘。咁有一个同事就问我：喂，有冇沟啊啲靓妹？我做咩要沟啲靓妹？佢真系问出声。佢有冇同啲靓妹倾下偈？我冇需要同啲靓妹倾下偈啊。嗱，第一人好得意嘅，尤其而家个社会。大家都覺得好複雜嘅時候，點解？因為個社會流轉性大咗，大家接受嘅資訊多咗嘅時候，社會係好得意，已經係冇好人嘅分，即係已經好人呢樣嘢係好絕種，大家已經好赤裸咁樣呈現喺人哋眼前。有兩個途徑可以好赤裸，第一個 Facebook， 第二個 YouTube， 因為我拍埋你上去。 同埋你留意，好似之前好似阿小月月事件咁樣啊？ 咩嚟㗎？哦，係啊，我記得，我知小月月。 昨天有單新聞的，蘋果有一條女在街邊那裡看到有個乞兒看到她好像心臟病，跟住即刻同她做人工呼吸後來呢就查到原來這個 是大學的一個音樂的四年級學生來的，因為她爸爸有心臟病，所以她學識急救，所以呢就跟那個人做人工呼吸加心外壓咁樣，然後呢即個意見普遍都是覺得炒作你都是博取位咁樣，即係我諗佢哋個世界係，就算你我唔知佢有冇，我都唔可以判斷佢有定冇。不過咧，事實係咩？事實佢就救咗人咯。係，即係我覺得又係咁嘅。其實有基心有咩所謂咧？即係好似咁樣你謀住你老闆啲錢，咁啊個個都係㗎。 呢啲係正常基心。 跟住咧，然後咁但係你都要付出。 呢啲係正常嘅交易，就唔係叫基心。咩叫基心呢？就係我去同人哋傾偈，個目的係想屌人個閪，或者係想喺人哋身上攞某啲嘢。嗱，溝女係一樣好，我覺得好有基心嘅嘢嚟嘅。人哋你同人哋傾偈，個女仔十九歲到啊，十七八歲，即係十八九歲，而家讀大學嗰啲差唔多啦。你估人哋傻嘅咩？屌你老咩？你傾啲話題，講下又有啲咩興趣啊？中意去邊度買衫嗰啲，人哋隔起唔起知你屙屎屙尿啦，細佬！屌你老味，你個撚樣會唔會貪我大波啊？你個撚樣會唔會貪我大咯啊？你個撚樣會唔會貪我好屌咧？即係人哋一樣會咁度你，你都係咁度人先同人傾偈啫，啱唔啱？因為呢個社會複雜咗，冇以前嗰種嘅純真喺度。咁我唔同人傾偈，同埋阿筍哥講一樣嘢啱。我哋而家嘅話題同人少咗，係點解咧？因為我哋唔希望人哋對我哋有機心，我亦都唔希望我哋對人有機心，所以我哋隱藏咗自己。你需要去揾我嘅時候，係要發掘，唔係話需要我表露自己。因為而家呢個社會太赤裸、太複雜嘅時候，你如果太去表露自己嘅時候，嗰種機心係人人都可以見到。即係唔同以前話係喎，你會唔會係因為即係想表露自己有呢種才能，所以咁樣咧嘥撚氣咯？屌你老母！即係一定係你想呃人個閪屌，一係你又想俾人即係喺你身上邊有啲咩著數攞到。 係，所以咧 ，sales 咧都有個特質嘅，係好中意同人哋傾偈。 係。 我近排有個我有個朋友啦，佢其實唔係我朋友，係我朋友個哥哥嚟嘅。咁樣咧，佢買咗一種噴膜，噴膜啊，即係噴出嚟會形成咗個薄膜嘅，就話係防菌咁樣啦。 哦，即係嗰啲膠布咁嘅，噴喺肉度嘅， 好似嗰啲啦。佢話但係咧， 出咗好多年咯。 佢呢樣嘢咧，佢話而家佢推落啲夜場度買咧，就噴咗落條賓州度先。跟住咧先去屌閪嘅時候咧，就會降低個性病個發病率。 屌嘥撚氣啦！你個膠頭噴唔到噶嘛，有嘢射出嚟。 其實咧，佢講好多嘢我都覺得唔合理嘅。即系咧，但系咧，咁样做下，我就开始唔理佢，因为坐喺我公司，坐喺我位隔篱，不停咁讲，我揾个背脊得住佢，佢都系唔会停的。其实我识好多朋友都系咁，即系如果佢系做 sales 呢个行业嘅话咧，佢将一个 message 咧话俾你听嘅时候，当你唔接收嘅时候，佢就越要发出，直到你觉得哦 ，OK， 明白啦，咁然后咧，咁佢就会停。 你话佢都好困扰啦，你唔系明白，你好困扰我啊，屌！ 即系我想讲系即系。而佢係因為人嘅防衞機制係好得意嘅。當如果你去做一個信息，去到一個量，而個量咧係大到你唔可以接受嘅， 你忍受唔到。 你會有兩個辦法。你係發脾氣屌鳩佢。但係有社會關係呢樣嘢，你未必會屌鳩佢啦。所以你就話 OK。 而呢、這個夠啦夠啦。 而呢個 OK 咧，係其實雖然你好似係你好似係好似敷衍咗佢咁樣，實際咧，如果當你自己去講一個 OK 嘅時候咧，其實對自己都會有影響嘅喎。因為你都會，我唔知道，你未必會覺得佢係啱嘅。但係你心裏邊唔會覺得佢太錯。係有個咁嘅影響嘅。 啊冇喎，我淨係 我明白 OK 嘅時候就 你當你冇你可、啊、你可能係冇影響。點解咧？呢件呢個嘢呢個咁嘅改變咧，係喺我身上咧發生咗好多次。我以前有個朋友係影相嘅啦，咁佢係啲超級吹水怪嚟嘅。一攆住佢嘅時候咧，佢係一攆嘴咁講好多大話嘅。佢譬如話佢會講話佢去外國邊度影個相啦，去邊度攞個抱抱去見人啊？ 你有冇問佢嘅屎窟窿係咪正方形嘅咧？佢話如果係嘅話，你話我真係未見過啊。 咁但係咧，好多好多人咧都頂佢唔順嘅，但係因為佢俾錢出嚟，大家打佢工，咁然後最尾佢焗住聽佢講啦。 哦，最慘啊！遇到呢啲撲街。 咁多個朋友咧，大家都問過自己一個問題，其實佢係咪可能真係好有料到嘅咧？咁但係有料到點解表現唔到出嚟嘅咧？咁大家好得意，即係大家都產生過好多。 咦？會唔會係要屌屎忽兼電台？咁咧佢先將個潛能表現出嚟咧？ 直到有一日，直到有一日，我聽講佢將個抱抱拎出去見人嘅時候咧，佢個朋友問佢，佢話其實我個朋友話呢個抱抱唔係你嘅。咁然後咧，佢咧先至認咗話，其實佢係拎人哋嗰啲嘢出去拍片咁樣。咁但係呢件嘢我一路都冇同人哋講過，我即係冇同身邊人講過，即係我知道有件咁嘅事發生。其實咧好得意嘅，即係呢啲人咧好多時就係恰你身邊個圈子嗰啲人比較有品，即係好似我咁樣，如果我喇叭嘴周圍唱嘅，我諗住去傷害佢嘅，其實佢今日就唔會係咁啦。 咁你咪試下周圍唱。 咁做啦， 你應試下，屌！ 你知道又咁講，做人都唔想人太多麻煩， 咁啊， 亦都無謂， 無謂嘢咁多麻煩。 人哋揾食自有身材之道，反正賣嘢嘅都係好多都係方言嚟嘅，你何必一定要去執著佢有一個方言咧？你只要知道自己清醒咪得咯，係咪先？ 不過我最憎有啲人係咩咧？攞人情債去搭救啊！即係有啲人唔掂嘅時候就會講人是非噶啦嘛，即係譬如同你賣嘢，你譬如認識得我嘅。個 sales 譬如識得我嘅，佢覺得嗰件嘢 sell 你唔掂，就開始用人情牌啦。哇，九護士個撚樣，原來又點點點點啊！咁嗰啲有啲人就中意聽呢啲嘢，嚇係咩咁樣樣，之後最憎係呢啲 是非當人情。 係係， 即係我覺得係就係咧，當佢話俾你聽，有時咧佢就算係講緊大話都好啦。其實大話咧去到一個份量嘅時候咧，唔係你想揀信唔信佢，而係因為你喺好多次佢咧同一番大話不停咁樣講嘅時候咧。你開始懷疑自己個諗嘅，因為咧其實你自己講大話，你都唔會堅持好多次噶嘛。係。或者你會講另外一啲大話，係令到佢會自圓其説。佢堅持講一個大話，好嘢。 得一個大話咯。 但係就係佢就練到我哋上集講嘅啦，就係佢有一招咯。係。佢就講大話。 係。 講大話講得好，其實大話講得好可以呃到成個世界嘅噃。 係，希特拉都係講大話。 希特拉都係講大話啦。 毛澤東咪係咯。 係啦，即係其實你只要將。 布殊咪係咯。 你可以是一個出色的方言者呢，其實呢真的可以被你呃了半個世界。你譬如好像 列寧咯， 奧巴馬咯，奧巴馬是公認的演講高手啦，其實布殊不是的，布殊演講不能得的， 不得， 是吧？即是不過只不過是剛剛條丑派落去就咁，然後他要做決定咁樣啫嘛。佢都係唔理人哋做佢自己中意嘅嘢噶，反而布殊比較有性格噶。 布殊係一個狂妄嘅牛仔。 奧巴馬就係真係吹水佬啦，因為講十樣嘢九點九樣都唔對現嘅，係咪先？ 佢講十樣十樣唔對現啦， 唔係有樣嘢對現嘅，嗰樣嘢可能對佢有著數。 唔係對現嘅就係黑人做咗總統啦。 譬如好似好似邊個唐英年咁樣，佢話一講就對現就係減酒水。 我之後乜都唔對現。 即係對現嗰啲嘢通常對佢有好處我就覺得呢個人嘅機心都係真係好恐怖，因為佢要即係大家都有好多目的要達成嘅，但係最好就盡量揀唔傷害人哋。 但係好難嘅。 但係咧，你可以你好難諗咧，原來有人第一日咧，佢已經係懷住，即係已經係 set 緊你，要篤正你幾多度咧？睇下你好得意，有啲人盤你兩三句，睇下你有啲咩，睇你有啲。 屌溝女咪係咁咯，啲人唔係啊，溝女永遠就係盤下條女，喂屌你妹，有冇男朋友？ 啊，中意玩啲咩嗜好啊，之如此類嗰啲。屌你老味， 咁呢啲係呢啲係好低啊，呢啲好低。不過我都有個咁嘅方法嘅，譬如好似咧啲內地嗰啲客人咧嚟到嘅時候咧，好中意問我有咩嗜好嘅。 屌閪 咯！因為我通常都話俾佢聽，我係好好食嘅。但好得意喎。當你話俾佢聽，佢又覺得唔係嘅咯。 啊，唔係啊，因為佢唔想使錢帶你去啊嘛。 唔係呢個可能其中一樣啦，即係對於佢哋嚟講，講緊我哋做幾十萬生意。但我上去玩一玩幾錢啫。 喂，大佬，你帶你上去玩唔係問題啊，你俾人拉咗先係問題啊嘛。 咁佢都會有機會，咁佢係上面嘅人嘛。 佢都有機會俾人拉埋㗎嘛。 咁佢可以香港請我玩嘅啫。 你開胃，屌你老味。 因為你唔知道佢喺我身上想攞咩著數嘛。咁啊，所以你有個咁嘅睇法啦。 咁啊係，但係佢幾百蚊可能對佢嚟講幾大，佢唔知道香港玩一次幾百蚊。嗱，佢唔會帶你去普通啲雞竇㗎嘛。佢唔會帶你去嗰啲，佢夜總會，喂夜總會消費唔平。 同埋就咁。話明出口術呢、就通常就講啲唔需要俾錢嘅，咁佢、都可以講，喂，屌你咩？我嗰度有啲好好玩嘅， 咁如果真係佢咪撲街？ 咁好難，咁交易已經完成咗啦嘛，我同你喺三分鐘之後有一個交易，但係咧，我同你帶你個鹹濕玩法咧，係有兩個禮拜之後嘅，有兩。呢張支票係開兩個禮拜嘅 期票， 係啦，有兩個禮拜期票，但係三分鐘之後我哋就交易，咁我攞兩件貨先，屌對唔對現嘅嘢，喂你自己心照啦。 唔 係， 但係有啲內地人可能夠義氣啊嘛， 屌你老尾，即係梗係唔撚係啦，即係咧有啲人喺識你第一分鐘啊，已經度緊你想要啲乜嘢啦。 係咁啊啱， 要錢要面。 啊啲女咪咁咯，啲女度啲仔都係咁，我識好多女都係。 啲女都會度你噶， 實度啦！你埋去傾偈，屌你老尾唔度，你估人哋傻嘅咩？ 頭先我搭緊西鐵過嚟，有條女，我見到咧，其實我喺度篤緊個 iPad，又篤緊 iPad 嘅時候咧，試下望嘅時候望住佢對大髀，因為仲有一陣香味，好犀利啦。跟住然後咧，金毛嘅，我冇正面望下佢樣啦，我戴我塊鏡反射睇嚟就唔係好骨子嘅。跟住又我聽到佢講電話，今晚去咗邊度飲酒？喂，但係好撚變態喎，心諗。哇！好撚變態，有啲咩特別？ 有啲咩變態啊？我哋咩變態嘢好中意玩嘅喎？ 唔係，我好多變態，我都見過好多變態嘢，但係咧，我想睇下你呢種變態嘢有幾變態啊嘛？係。跟住佢同我講，佢話唔係，佢唔係同我講，佢同我電話裏邊嗰人講話，今晚全部去飲，全部都係女嚟嘅喎。 哇！咁撚變態，屌你老味，會唔會帶卡撚佢先？ 跟住咧，佢話跟住話唔撚得啦。佢話快啲叫邊個出嚟 ，call 啲仔出嚟。 哇，係咪㗎？點解咧？因為 call 啲仔出嚟俾錢啊嘛。 Exactly。即係咧，後來我聽落去嘅時候咧，就係咁咯。即係其實大家人人都有個算盤。有啲人就係計自己，有啲人計埋你，係嘛？即係我覺得做人計自己係冇壞嘅。即係食少玩少著少呢啲你自己受嘅，有乜所謂啫？你話佢孤行又得，你話佢點都得，但係佢唔係影響你。係啊。但係佢計埋你就唔啱啦。 所以啲女而家打電話俾我叫我飲酒，通常唔去。出嚟俾錢請你埋啲 friend， 屌你老尾冇著數。 係啊，同埋 同你飲做乜撚嘢？我屋企開支紅酒飲好過啦。 同埋好得意喎，我聽啲以前啲朋友咧，即係早啲出嚟撈嘢揾到錢嗰啲朋友講啦，話約埋一女出嚟，佢話以前有間吧，我 friend 就出呢段指令件嘅，講緊每年都即係每日啊，每日都會去同一間吧度飲嘢嘅。講緊話慢慢埋單都八千一萬咁樣，哇！我覺得好大嘅嚿數啦嚇。咁然後咧，佢話佢哋有一次佢哋再唔去嘅時候，嗰間吧即刻執撚咗。即係其實你諗下，其實 我諗係成班人去嘅。 咁肯定係啦。咁但係可以睇到其實嗰條數都幾大咯。 好大。 即係如果你話 如果日日八千一萬喎，大佬。 如果你同班女一齊去玩咧，我諗就係呢啲數咯。係 啊。屌我使乜啊？如果一萬八千，我使乜同你去玩啫？你有咩瀟灑？你有咩？能耐可以在身上面銷售到八千一萬先，會不會一路飲酒一路吹銷先，或者一路飲酒一路屌屎忽先？不會啊嘛，大佬。 就算會，是不是八千一萬 啊？肯定不止，肯定不使啊。 同埋，即係講真嚇，你嗰把寶劍最多都是斬一刀嘅啫，係咪先？ 所以我而家不會做呢個網購嘢，亦都唔需要，因為大家都用個機心去度人。既然大家都度嘅時候，就不需要講咁多啦。真金白銀，我去做某啲嘢，我去買。鹹濕我去買咪得咯。而家我哋最少嘅係咩咧？時間。人生我哋而家最少嘅係時間。 所以我哋成日脱期嘅， 因為掛住享受人生喎。 唔係，因為事實上阿九護士啊，梗係享受人生啦。唔係，我仲喺呢個社會度掙扎緊，即係呢個冇辦法。你掙扎緊，你就係冇咁多空閒時間。 而家我哋最少嘅時間真係好辛苦，即係個生命真係活得好辛苦。 係咯，即係最好呢、這個可能仲有機會咧。牛醫生與狗護士停咗十五年之後，到我哋大個條友都退曬休啦，跟住重新又再錄過都未定。 啊，咁嗰陣時候可能好過癮。 都幾撚好笑啊！想當年咯。 唔係，我諗嗰陣時候可能唔係錄音啦，錄影啦，直頭。 錄影。都有咩所謂啫？ 係啊。好，今集我哋講就係咁多先，拜拜。